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591集《隐藏的真相》。之前你跟我说的那个人，我见了。秦然这句话出现得太过突然，他向来是不愿意多操心的人，大部分任务都是常宁挑选过后觉得适合或者只有他能做到才联系秦闪。常宁向来直接，他也没有回文字，直接一个语音电话打过来。 说吧，原因。 很头疼。秦闪的头往后仰了仰，语气倒还是挺淡的。我吧，就你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啊，敌对的人也很多，跟我认识的朋友五五开， F 州那人就是其中一个。能被秦冉说成敌人的肯定不是什么普通人物，至少是巨恶那个等级的。这么多敌人， 那你还能活着？ 常宁也有些沉默。死过一次。秦冉啊了一声，又沉默半晌才开口。你也可以理解为死遁。至于是被迫死遁还是真想死没死成，秦冉没有具体说，反正阴差阳错。像是秦冉不耐烦但又被迫干出来的傻逼又直接的事儿。 萌。 说完一个字，常宁没再开口。他想起秦冉消失一年的事了。 那 F 州大佬。 常宁眯眼，秦冉挠头，有些不愿意承认，但还是老实开口。我大人干过他一票生意，后来还打过一场生死架。他当时受伤了，我趁人之危也打不过他。 厉害。孤狼。你是真厉害，现在 F 州连黑手党都不愿意跟他对上。 常宁拧眉，他本就是 F 州发家，对眼下听秦冉的话，他不由头疼地按着太阳穴。 唉，他这是查到你了，所以才提要求见面。 不确定，但我怕他参与国内的事。秦冉拧眉，混迹 M 州的时候他本来就是有伪装的，总之网络就是他的天下，想要在这方面动手找他不可能，毕竟藏这么多年了，他仇人跟朋友一样遍布天下。当初明月父亲死后，秦冉愧疚自责的同时也是害怕，怕那些敌人如同那些毒枭一般，连同他身边的亲人也不放过。他连陈淑兰都护不住，何谈去护其他人？ 确实不好办。 常宁有些不知道该说秦冉什么好。 哎，程三少知道吗？ 我本来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的。秦冉看向窗外，我的仇人又不止 F 州那人一个，七大州都有想要我命的人。原本以为这些事过了就过了，只要他不主动站出来，就没有人能够猜出来他是谁。地下联盟的火力有多强，他知道。他若再不站出来，京城这些家族哪够他们玩的？他刚跟谢九坦白 ，F 州就有人混进京城。不管是不是从地下联盟走漏的消息，他也没有再躲躲藏藏下去的必要了。听秦冉这么说，常宁有点不敢问他究竟是怎么把数得上号的人都得罪上的。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出面了。 好半晌，常宁才抹了一下脸。 F 州那边我帮你联系。 说到这儿，常宁顿了一下才悠悠地开口， 要我陪你一起吗？ 我自己解决，就是让你有个准备。秦冉抬头道， 手机那头的长宁想了想，还是没再说什么。 行，我先帮你联系。 与此同时，书房，程火坐在电脑边，电脑上的代码一页一页地跳动。他翘着二郎腿，眯着眼看书房跪着的黑衣人。 你确定巨鳄跟明先生联手了？ 若明海在这里，一定能够认出来，这黑衣人正是他的心腹。 是，巨鳄帮忙找到了欧阳小姐，明天会长就能联系欧阳小姐。 黑衣人拱手道。亚洲毕竟是明海的老窝，猛龙也压不过地头蛇，这里面巨鳄还参与了一手。最重要的是地下联盟，程俊都不敢小觑的对手。程俊不想要京城任何一个家族出事，这种情况下只能找同盟。长宁曾经的势力同程俊有纠葛，想来想去，唯有孤狼能够入程火这些人的眼。 我知道叶儿就很厉害。 程火一直如同木头人一样，听着四个哥哥你一句我一句的。 但他们不是只在京城出名吗？ 你是不知道这个势力在哪里成名的。 程土靠坐在窗边，瞥程木一眼。 知道为什么巨鳄能当上他家族的家主吗？ 程土，别逗程木了，他哪里知道。 程金摇头失笑，富儿看向程土，面色严肃起来。 巨鳄是武器制造商，他父亲早亡，忌惮他家族势力的人不少。 F 州一次行动，他被他的叔叔联合两个州的人包围，所有人都觉得巨鳄这次不死也残，谁也没想到孤狼提前攻破了大楼所有人的安全系统，连同扎龙嚣张地划分出安全区。巨鳄打了个漂亮的反杀，现场能看得到的网络痕迹只有129三个字。这是129第一次在国际上扬名，所有人都想要129这个势力，可惜没人能成功。 程木拿手抹了一下脸。 老大。 程水笑着看了程木一眼，才转向程俊，正了神色。 找孤狼还是太难了，如果他们不回复，我们准备一下，强制调动人手进京城吧，来把硬的。 程火向来不怕事儿，他抬了抬下巴。 我可以。 程俊没说话，他手上只把玩着那黑色的厚重手机。听程火提起孤狼，他只略微抬了眼眸，没有开口说什么。黑色的手机忽然间亮了一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